猴子和鳄鱼。在非洲有一条大河，大河的岸上长着许多棕榈树。大河的中心是个小岛，岛上长着许多香蕉树。在大河里住着两条鳄鱼，一大一小。大的是妈妈，小的是孩子。有一天，他们浮在水面上，忽然大鳄鱼对小鳄鱼说：孩子，你瞧瞧岸上那棵棕榈树。小鳄鱼一看，啊，那棵棕榈树上有只小猴子，活蹦乱跳的。大鳄鱼说：这几天妈妈嘴巴淡得很，想吃点什么新鲜的。孩子，你去把那猴子捉了来，我要吃它的心。小鳄鱼一听发了愁，妈呀，我怎么捉得住猴子呢？猴子又不下水来，我又爬不了树，这事儿不好办。大鳄鱼说：你好好想一想，会想出办法来的。小鳄鱼想了好半天，真的想出个办法来了。它爬上了岸，爬到棕榈树跟前，仰着头对小猴子说：你玩了这半天，肚子不饿吗？小猴子听小鳄鱼这么一说，真的觉得饿了，一按肚子，咕噜咕噜地叫。你想吃香蕉吗？你瞧那个小岛上香蕉可多了。小猴子摇摇头说：不行啊，我不会游水，怎么去呀？小鳄鱼说：咱们是老邻居了，我来帮你个忙吧。你骑在我背上，我把你带到小岛上去，让你吃个痛快。啊，那太好了，嘻嘻，我得谢谢你了，嘻嘻。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，正好跳到小鳄鱼的背上，小鳄鱼驮着小猴子下了河，游呀游呀，突然把身子往下一沉，吓得小猴子哇哇叫：哎呀，小鳄鱼，你可别开玩笑，我会淹死的，你快点游，游到小岛上去，我好吃香蕉。小鳄鱼笑着说：嘿嘿，你想吃香蕉，我妈正等着吃你的心呢。小猴子这才知道自己嘴馋上了小鳄鱼的当，怎么办呢？他想了一想，对小鳄鱼说：你妈想吃我的心，好啊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光想着吃香蕉，把嘴带来了，可没把心带了来。那你的心呢？我的心搁在棕榈树上呢。小鳄鱼一听傻了，就说：咱们快回到岸上去，你把你的心带了来。说完转过身子游到岸边，小猴子连忙跳上岸去，三蹦两跳地上了棕榈树。你说说，小猴子还会骑在小鳄鱼的背上到那个小岛上去吃香蕉吗？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